哑剧，低头抬头笑得美，无所谓，你不知道我是谁。你在天上咿呀一群人呀飞，我在路上咿呀一个人呀吹，跟在人堆里笑得美，不是后续的情节。 在手臂爱照亮。 陪伴我走。 希望炼成钢，再多少又怎样，这倔强依然坚强，我的梦想背负起行囊，走在那通往陌生未知的路上，心神往多欢畅，不一样，这是另一种景象，费思量世事茫茫。 赤脚追晚霞，玻璃珠贴个英雄卡，顽皮筋迷藏石桥下，姥姥有那些作业本，铁门前篮花银杏花，茅草屋可有主人家，放学路打闹嘻嘻哈。 更见流水哗啦啦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甜梦中大白兔碾压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，白墙上泥字铅笔画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四季过老梧桐发芽，沙堆里有宝藏和他，上班能搭起一个家。日子总慢得不像话，叶落满池塘搬新家，二十寸彩电披上发，五点半大风车动画，晚饭后那凉星月下，萤火虫微风弯月牙，大人聊听不懂的话，鬼怪都躲在床底下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记忆里有雨不停下，蝉鸣中闷满的暑假，新学年又该剪头发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也开始憧憬和变化，为自己多伟大，写了诗不敢递给他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天赐的偶遇榕树下，白衬衫黄昏木吉他，年少不经事的脸颊， 唱着歌，默默把 上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我要美丽的衣裳，为你对镜贴花黄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哒哒哒滴哒滴哒， 日出为了什么无力再放弃，时间写下音乐的伤痛，因你不经间的放纵，地球拥抱着你沉默的转动，也会沉默的放弃包容。呜呜啊，为什么花朵凋零，失去了盛开的冲动？呜呜啊，时间没办法暂停，别轻易把美好丢在曾经。

飘摇，不知向下一步会在哪里落脚。眼前巍峨高山，脚下蓝色湖泊，让你安宁喜乐，燃起萤火，温暖田野，闭上双眼，为这世界的友情祷告着。岩石般的沉默，孩子般的无邪，心里怀着春天。平静孤独，快乐幸福，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，那钻石的光芒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 做爱生儿育女，监狱里也没有纠纷，医院里也没有病人，围绕在每一个人身边的物质，与每一个物质周围的人，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这个美妙时刻的到来。飞机落在树梢上，小汽车们停泊在水面，树木仿佛还在生长，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石头。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。我们去大理的古城吧，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头戴花环，腰间围着树叶，站在大街边的橱窗里，他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果实，我们的微笑就是他们的证据，我们的微笑就是他们的果实，他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证据。听说那里的人都有良好的自我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真的没有发现吗？那里缺少一个感觉很差的人，我们去吧，填补这个空白，让所有的孩子成为一枚原子弹，让无知又随时释放荷尔蒙的权利和自由，让自私与贪婪成为最高级的享受，让友谊和平凡成为奢侈品。我们的身体就是他们的果实，他们的微笑就是我们的证据，他们的微笑就是我们的果实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他们的证据。 听不得进的哆啦哆，美国人干掉了马丁路德金，曼德拉的哆啦哆成为南非的第一个黑人总统，一个中国人也得到了他，他现在却回不了家，这是一个黑色的玩笑，还是一个美丽的陷阱，反正所有的秘密都在公开，谁也不能再把自己藏起来，反正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解释我们的所作所为，反正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满足我们的所思所想，下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会颁发给全中国的每一个人，提高我们的 GDP， 带动我们的人民内需，反正总有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会颁发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生命，每一个公民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，每一个动物植物每一个细胞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，每一个充满荷尔蒙的原子弹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，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，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，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，再也不用害怕。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不行的浪子，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

常在沉默时凝望，而我的身世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。只起一念经，清早是你好梳妆，手指耐看做陈设，掌心纹金致的不需要打磨，雨季已过门栏，前途新芽是我隆冬世界碧露烟尘，是我枝桠伸往更远处的路边湖泊，鸟儿惊起边将叶子抖落， 飘落一片孤单。

交警说他的新年愿望不是儿女团圆的温馨，而是每一个夜归人都能平安到家。 我们呀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还是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多看着点，小心点，大过年呢平平安安的我们也就放心了。 火车司机说他的除夕夜从来没有陪过家人，但是他的乘客可以准时赶回家，他就觉得幸福。 我都在这驾驶室过了十几个年，每天看着旅客们大包小包开心的回家过年，说真的我挺羡慕他们的。 严寒中的除夕夜，年味儿不会随风消散。祝愿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我们、你们还有他们春节快乐。 就像你的脸，济南的夜有过我们的幻想，我知道你一定没走远，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会牵挂着我。济南的夜看着我的孤单，济南的夜霓虹灯像你的眼，假如我没曾来过这城市，我会在哪里和你再次相遇。那条从南往北的路，还有你那天的影子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些都已回不去。总是让人迷惘，济南的夜总会让我想起你，多想那不是回忆，我们在过去沉默着欢喜。济南的夜带去了我的头发，济南的夜带走了我的青春，往事在我心头，回忆变成泪流。那条从南往北天的影子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些都已回不去。济南的夜看着我的孤单，济南的夜 街走在路上，是为了留你身旁。梦想在路的前方，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。想着远方，想着心上姑娘，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。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。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路的前方，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。我四海万界，鲜花在身旁，那是辽远星星的光亮。一座南方开，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。 我们什么都不拥有，只留下最后一捧笑容。它有一点的真诚，它有一点的惶恐。我们就这样走吧，去个有海的地方，避开所有的一切，漫无目的的寻找。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管它草原雪山还是森林，跟医生没有关系，跟校长没有关系，跟流氓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我的灵魂是个孩子，我的身躯是个玩具，烟花像心墙上的枪声，毙掉了我童年的生命。站在名叫自由的地方，看着人们盲目的奔跑，放着不知名的音乐，诡异的手舞足蹈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管他死去还是活着，跟警察没有关系，跟爱人没有关系，跟邪教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我们什么都不拥有，只留下最后一捧笑容。它有一点的真诚，它有一点的惶恐。我们就这样走吧，去个有海的地方，避开所有的一切，漫无目的的寻找。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管它草原雪山还是森林，跟医生没有关系，跟校长没有关系，跟流氓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我的灵魂是个孩子，我的身躯是个玩具，烟花像心墙上的枪声，毙掉了我童年的生命。站在名叫自由的地方，看着人们盲目的奔跑，放着不知名的音乐，诡异的手舞足蹈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管他死去还是活着，跟警察没有关系，跟爱人没有关系，跟学校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什么管他死去还是活着，跟警察没有关系，跟爱人没有关系，跟邪教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管他死去还是活着，跟妈妈没有关系，跟朋友没有关系，跟你们没有关系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 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 现在 相信命运，比我们每个人成功。我想留下来陪你生活，一起吃点苦，再享享福。我想留下来陪你生活，故事不要多，只要精彩就足够。痴心想抱住那么大的地球，让有缘人能结合，让暴风雨都沉默。现在相信命运，比我们每个人都懂。想留下来陪你生活，一起吃点苦，再享享福。我想留下来陪你生活，故事不要多，只要精彩就足够。想留下来陪你生活，一起流点汗，再唱唱歌。我想留下来陪你生活，故事不要多，只要我心。